就是提亮整个这个弧形的这样一种泥料，是一种淡金色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壶四杯， 对 吧？ 还有四个品名杯， 还有四个品名杯。那等于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福运节节高的紫砂壶，另外还给大家一份大礼，就是我们刚才李佳老师所介绍的这把自流壶，还给大家四个品名杯，而我们的价格还是维持不变的。 哦，还是维持不变 的。还是维持不变的。999元。而且呢，只需要您一个电话 ,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我们是负责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府上，您验货之后看到这个美丽的弧形之后您再付款，免去您所有的后顾之忧。所以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来抓紧机会看看什么叫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什么叫真正的宜兴紫砂文化吧。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23号至5月25号期间积分购，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同时老会员如果您账户中还有积分，最高可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尹总，尹总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哎，那现在人们对于这个健康越来越追求了哈。 对。 都知道这个海参呢，对人的身体非常有好处。但是呢，你吃什么样的参很重要，是吧？ 对。 如果你吃那个参就是一个菜参，或者说你真的一打眼买了一什么激素参，那可真的就麻烦了。 对，得不偿失。实际上呢，我们今天要给各位推荐的就是什么呢？是疗参。 嗯。但是呢，这个疗参呢，它也有身份的。 对。 比如说咱们吃蔬菜。是吧？现在很多讲究的人，追求健康的人，可能吃绿色蔬菜， 哎， 吃这个有机蔬菜， 对， 它比一般的蔬菜呢可能要贵啊， 对， 但是它确实好， 更安全。 但是呢，海参也有这么一说呀， 有一这说啊，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哟，这个海参还有这个有机绿色吗？ 对， 我告诉大家啊，海参的有机绿色获得起来比这个陆地上的蔬菜水果更难。 嗯， 那么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就是具有有机认证。绿色认证的真疗参， 对，这就是来自于大连棒槌岛的疗参啊， 没错。 说到这里，疗参真的是非常的有名，它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 对 有机产品认证以及疗参认证这三大证书。 对， 真的能获得它们太不容易了， 对，非常难得啊。实际上，很多会员可能会想啊，说这个疗参认证跟我市场当中平常见的这一些辽刺参呐、这一些大连海参呢有什么区别吗？ 嗯， 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大连海参都有资格叫辽参。 嗯， 这里边的认证有几个数据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大连海参众多，但是拿到辽参地理标志的只有7家。 嗯， 那棒槌岛我们很荣幸啊，是获得了辽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对，真的是非常难得，也非常的珍贵啊。 对， 好了，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是这样的，我们的主品给大家呢是大连的棒槌岛的海参呢，一共是40头， 哎， 实际上也就是40根啊， 对，40只。 这个每只的大小呢是30克左右这样的大参。当然了，我们说的更准确，既然我们是绿色的、有机的啊等等的，我们这很多方面一定要特别正规说， 对，要如实描述。 对，我们的固形物大于等于85%。原来我这个给大家推荐海参的时候，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对， 就是今天这个每一只海参、每一头海参，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85%，是30克左右大的这样的海参。 对，对，对，很多会员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哟，这固形物什么概念？我第一次听说呀。 对， 告诉大家啊，您可以粗浅的理解为什么呢？多少海参？多少水的问题。 嗯， 那么之前为什么您没听到？也许呢，这个很多的时候呢不愿意讲，但是我今天棒槌岛我来了，我要如实的跟各位讲，我们这个85啊能做到的是现在业内很高的一个水准了。 对，所以必须要说到啊，因为身份不一样。 没错。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赠给大家就是海参伴侣的调味汁啊，一共是30袋。 对， 这个有人吃了以后说像爆汁一样的 感觉， 特别好吃哈。因为今天的这个海参的话呢，咱们打开袋以后 就可以吃，它本身是熟的。 对对对对对、 啊，再蘸上这个所谓的跟爆汁味道 就是绝配了， 这个调味汁真的是非常好吃。 对对嗯、实际上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大连的老百姓会有这样的一个吃海参的习惯啊，就是早上起来空腹一根参， 嗯， 然后呢，越是高端的食材，我推荐的越是最朴素的吃法。 嗯， 所以说呢，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回去之后，我建议大家也是空腹，然后把我们那个海参伴侣调味汁往上一淋， 嗯， 真的是非常棒，海参的口感非常的 Q 弹，然后爆汁非常的鲜美。 是的，这个组合一般在市场上是卖多少钱？ 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海参大家听好啊，在我全国的400多家门店，69一只 哦。 然后呢，我们这个海参伴侣调味汁呢，5块钱一袋， 嗯， 今天40只加上30袋。专柜的一个价钱呢，小三千了、啊， 小三千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真的想让大家来尝一尝呢，有身份的海参到底是什么样啊？ 是， 有绿色食品认证的，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的有这个辽参专业认证证书这样的海参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嗯 哎？ 让大家来尝一尝。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记住，我们指定了888，也就是说888，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了。 没错， 尝一尝。这样的海参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哎、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如果大家订上的话呢，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这个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电话，新鲜的海参送到您家了， 帮 您 免费配送啊，配送到府、 嗯、而且呢，如果您送人的话也非常的方便， 非常 有面 啊， 哎，人家呢什么时候这个想吃了打一电话就送到了， 对，我们直接送了啊。 对，而且可能海参呢很多人都吃过、 嗯、 但是像这种有身份的海参，比如说有绿色食品认证的、 哎、 有机产品认证的，而且呢有辽参专业认证的，这样的正宗的辽参是否吃过，这真的是难说， 没错 啊，所以这个机会我个人认为真的不要错过。其实我都特别想去尝一尝，我刚才也尝到了，其实我个人认为呢，跟一般的海参可能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是不一样。 实际上不一样在哪呢、嗯、我告诉大家，首先它这个外形啊，你收到货之后您就会发现啊，是标准的纺锤形， 哎， 它是什么呢，两头尖中间宽的啊、 嗯、 而且真辽参的刺儿它应该是乳头刺儿啊，您记住不应该是细长的，然后底足你会发现每一只都是密密实实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啊，这个海参的克重大小呢，都保证在3到5年的一个参龄，这个是成熟的年限了啊。 嗯、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它应该是非常弹牙的， 嗯， 非常 Q 弹的。你嚼的过程当中呢，不会发现有一丝丝您担心的那种海腥味儿、 嗯， 你细品还会有一丝丝的回甘。 对，尤其是配着它那个海参伴侣的调味汁儿，吃起来 更棒了， 真的特别的香啊， 没错没错， 也特别的鲜， 没错。 而且它这个海参的感觉呢，好像它那个刺儿也特别茁壮、啊， 哎，对对对， 然后呢，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像你说的有那种弹牙、那种嚼头的感觉、 哎、 啊， 对， 非常的有嚼劲儿。 对， 但是这种嚼劲儿的话呢，是一种好吃的那种感觉、 嗯、 啊，不是那种糟那种感觉、 哎。 所以我觉得老人吃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啊。像海参的话，无论是老人、小孩、 嗯、 男人、女人，其实吃它都是非常好，它是不挑人群、不挑季节。 没错， 嗯，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有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而且是辽参认证的，这样的有身份的来自于大连棒槌岛的海参。 是 那给大家是40头，如果一天一头的话，大家可以吃到1个半月， 哎 啊，40头也就是40根海参，然后这个海参的大小呢是有30克左右的重啊、 嗯、 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85%， 哎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透。 对，说到这个固形物呢，很多的会员可能会说了、嗯、我第一次听到固形物的概念，我不懂啊、 嗯、 啊，您粗浅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多少海参多少水的问题。 是的， 那为什么之前没听到呢？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85能做到的也是业内很高的一个水准了、 嗯、对，即便是剩下那个10%左右的、 嗯、 像 也是它原本的冷冻之后海参的这个汤汁、 哎那个、是的，所以这个汤汁的话呢完全是可以吃的， 当然了， 一点问题没有， 没错、 啊、 没错、 而且吃起来还挺美味的， 哎是 啊，觉得很鲜是吧， 对 啊，另外呢像这样的这个有绿色的还有有机的以及呢正宗的辽参这样认证的海参呢、啊、在我们平台上可能这是最 不常见 不常见的不常见的我是第一次来介绍推荐这样的海参啊，所以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啊、 嗯、 像这样的海参啊，不是说这个随便就能有绿色和有机和正宗这样的认证的， 它获得的是非常难的，实际上呢、嗯、我们经常能看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蔬菜的水果的啊， 对 对 有这样的一个认证、 嗯、 那您知道海产品它的获得难度比这个要大得多、 嗯、 而且到现在为止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吧啊，棒槌岛呢企业品牌获得这个有机的认证、 嗯、 所以说您想